好，翻嚟啦，第四节嘅血案解封啊！继续有荣少， 喂，我系先人啊，同啲 chat room 嗰啲朋友打个招呼先。喂，上官啊，冬天长 Wando 做 Van Tony， 你哋好啊！就其他有啲咧，因为我出咗去睇资料，翻翻嚟咧睇唔翻嘅嗰啲， 吓 诶，总之啊，同 chat room 啲朋友打个招呼先啦。喺 Facebook 嗰啲 有我挚爱嘅上官喺度，我都好开心啊！真系， 诶，佢会出席喎、 啊。唔系啊，到时候咧，我原来咁耐以嚟咧，我系冇真系好亲密咁同上官咧揽咗拍头影相。 哦，咁 一定有嗰日，放心。 系喺18号啊，阿 Joanne 啊，阿冬天长啊，上官都会出席嘅。 系啦，喂，仲有一样嘢、啊，原来咧，听闻咧，阿老细咧，即系阿大飞咧，好似话颁咗好多奖俾你抽喎、 啊。有啲唔使抽啊， 喂，围奖又有，送奖又有，抽奖又有。总之咧，跟住我仲问咧，即系我仲好似好得闲，即系好自觉分咗。喂，大飞需唔需要到时诶帮手做 MC 啊？成啊，大飞话，跟住唔系，跟住阿 Albert 话，睇嚟净系抽咗抽晒时间。 一去就多谢大家嚟临参加我哋巴打台嘅台庆，跟住我哋开始抽奖， 系啊，抽两个几钟啊， 抽到食住。 大家大啲嘅环保袋嚟抬嘢走啊嘛，次次都系咁啊，系啊，仲永远大啲搞亲啲嘢咧，都好多礼物啊，送俾大家嘅，回赠翻俾啲网友啊，剩嘅。好啦，嗱，讲开呢一个啱啱头先单案件啦，我哋又翻嚟，啱啱讲紧呢个阿济啦。 嗯， 好啦，呢、這个阿济咧，啱啱上节最尾讲到咧，佢周旋于一个叫做阿边同埋马里安嘅两女中间啦。大镬啦，出事 ！Torn between two lovers， 以前有首咁嘅歌。 嗯，咁跟住咧大镬啦，之前系咪讲咗咧个雇主就俾间屋 系 阿济哥住， 方便佢即系俾其实俾佢休息嘅。 系啦，即系等佢咧可以专注啲休息啊，自己一个麻甩仔啦，叫做有自己空间咯。点知咧有样嘢咧，我哋叫做乜嘢变咗做炮房？ 系即系佢又唔。呢条友又唔可以独守空房嘅， 冇啦，佢仲要咧，佢同佢太太摊牌嘅时候咧，佢个人变晒之余咧，仲好花花 fit fit 咁样。最得人惊嘅地方咧，呢嘢真系得人惊啦！有一日，有人敲门，原来咧就系同村，另外一个户主就同佢吴氏夫妇讲投诉，投诉乜嘢咧？就话呢个阿济啊！搞大咗我哋嗰个阿边啊，嗰肚啊，哎呀，真系嗰、那个嗱，原来咧就系阿边嗰、那个，呢阿边系个女佣啦，就俾阿济搞大咗个肚，但本身呢个女佣都有老细噶嘛，就都系住喺排头村噶嘛，跟住嚟投诉咯，即系呢一样嘢咧，令到阿吴氏夫妇觉得，虽然你阿济好勤力，但系都好鬼烦咯， 佢做人又好勤力， 做人好勤力， 又做多咗个出嚟， 系啦，其实咧。除咗工资偏高之外咧，仲有咧呢一个咧，阿吴氏夫妇咧，仲俾一间租一间屋俾阿济住之外咧，其实咧佢已经系借咗好多嘅上期咧，俾阿济哥还债噶啦。 系啊，已经一借佢唔系借一个月、啊，借几万银俾佢，大佬即系 借半年， 即系半年啊，十个月啊，咁啊人工俾佢。 系啊，咁啊你知啦，咁花花 fit fit 嘅话，一定使费多，一阔就三大啊嘛，系嘛，系啦，咁啊跟住后来嗰、那个啲记者啦，去周围当然啦，呢间案发生嘅时候，就喺胶度影相啦，影下挤嗰个。个屋仔入边啦，就发觉咧有唔同牌子嘅 condom 啦，系啦，好，嗱，跟住佢又讲咯，咁跟住咧，好啦，咁发觉咧，呢、這个夫妇咧，发觉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，仲有咧，去啲街坊村口有间士多，阿南太就接受访问，阿南太我系识佢嘅，因为我系帮佢做过工程嘅、 哦， 我知边个嚟嘅，直接我知边个嚟嘅，经过佢，佢就话，哦，嗰、那个阿济啊。诶，成日啊，夜晚啊嚟我嗰度啊，买啤酒饮啊，即系饮几个钟，饮几支啤酒，不特止，不停咁打电话，哇，一打半个钟，最少一个电话一个 call。咁原来咧，阿济咧其中一个欠债嘅原因咧，就系呢个电话费。 哇，佢唔系啊，佢嗰个手提电话费都唔少啫，几千银电话嗰度有。 系、哎、啊，所以咧，佢嘅跟住阿吴氏夫妇就真系顶唔住啦，就发觉咧，虽然阿济系一个好勤力嘅人。但喺个财务上边同埋私生活入边咧都好大嘅问题，因为佢嘅唔检点咧系成全村人都知道阿济咧出晒名， 同埋好多好多嗰啲追数嗰啲电话公司啊嗰啲数咧寄去嗰度话追数啊，大佬 系啊，咁、其实佢都话啦，吴氏夫妇咧都话啦，喺嗰、那个都希望咧，03年嘅时候咧。 希望到年中嘅时候咧，就啱啱系续约嘅时候，就唔同阿姐续约啦， 解雇佢， 解雇佢啦，咁样好啦，呢个就成为咗咧一个导火线。好啦，咁其实咧，我想讲咧，个男女户主咧，同埋阿姐嘅关系其实系好到边个地步咧？就系有一次喺2002年嘅12月7号，咁我发觉咦，阿姐朝头早会起身打你啲。家头细冇嘅，即系直住嚟整。咁跟住咧，佢就发觉阿济咧就瞓咗喺自己住处个床嗰度，喜若游丝。 嗯， 系啦。跟住佢咧就阿女户主就即系即刻打电话翻学校请假， 嗯、 就即刻帮佢报警咧，就叫救护车嚟啦，帮阿济急救。原来阿济系病有病唔舒服，嗯、令到佢自己就争啲真系因为失救而死。咁两夫妇都即刻唔翻工唔翻学就帮佢。去处理呢件事情咯，系啊，好话唔好听，即系叫做将阿姐救翻佢一命咁样啦。咁、 嗯、 其实呢个夫妇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咩嘅人咧？佢哋本身喺学校入边咧系教呢个中国历史嘅、 嗯。 当嗰阵时话历史科中国历史科杀科嘅时候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教育处咧，咁跟住佢哋都好主动啦，做一个带头咧，希望咧就反对教育处杀呢个中史科嘅，当然 要佢保留啊嘛， 保留冇错啦，所以变咗呢两个人好有涵养嘅两夫妇咯。咁、好啦，咁咧而咧呢、這个吴家网啦，即系呢个男户主咧，亦系一个柔道高手嚟嘅，系、柔道高手，所以点解咧阿济要喺？我哋叫做咩？佢瞓着咗之后咧， 先潜佢， 先怼佢。好啦，好啦。咁怼佢嘅时候咧，我怼去0205。呢个咧就是、发现咧，佢哋两公婆嘅尸体嘅时候咧，储物房入边嗰啲嘅被铺啊，成好乱嘅，佢瞓喺嗰度嘅。好，跟住去埋0203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、這个警方人员啦，就周围去。揾呢一个空气啊，揾呢、這个所有嘅中嘅搜集证据啦吓。 喂，佢呢个直情系喺沙田火车站边嗰度上去。 系冇错啊， 排头村真系几度上噶嘛，又另外一度上噶嘛。 系啊，另一笪地方好似系嗰个咩万佛寺啊嘛。 卖嗰、那个依家嗰个好多人去嗰个咩啊？嗰、那个有得。有骨灰位嗰度啊，嗰度都系属于排头村噶嘛。 系啊系啊，冇错，嗰、那个山都系个排头村，又 系啊 系啊，上面好多嗰啲庵堂啊、寺庙咁样好多噶呢啲嘢，系啦、啊。好，跟住我哋咧就翻翻嚟先啊，跟住佢哋转头先去。好啦，问题嚟啦，咁啊，跟住当然啦，佢哋两夫妇就决定唔再续约之后咧，就警方认为咧有人就因为呢个欠债。同时不堪被辞退咧，而达动呢个杀机嘅。咁好啦，个主人对佢咁好， 系 佢自己搞咁多嘢，仲要咧讲紧咧呢个阿济咧，唔系净系得阿边同埋马里安呢两个女仔嘅，仲有好多散餐食嘅，成日出去沟女啊，搞呢搞路啊，又使钱啊，又中意饮酒啊，真系好话唔好得，佢唔需要嫖嘅。因为啲女仔嚟揾佢嘅呢啲，所以搞到咧，其实系好麻烦，好麻烦，好麻烦，好麻烦。好啦，但呢件事情咧发生咗之后咧，佢就匿翻去菲律宾，好啦，引导佢翻嚟受审啦。好啦，而呢件事咧，我觉得同阿先人要讨论耐少少嘅，就系咧去到2011年嘅时候咧，就呢单案咧就审结啦，就陪审团一致裁定嗱。大家听众观众听到咁多嘢，仲唔系阿济你做嘅呢单嘢？ 但系法庭系讲证据噶嘛？ 系啦，就系、是、裁定咗咧，阿济谋杀罪名不成立，死者就未能够沉冤得雪。原因就系喺现场揾唔到任何科学鉴证嘅证据，即系话冇空气。 系啦，揾唔到空气又证明唔到佢有杀人。 系啊， 系啦，佢有。佢揾到个动机，但系你知啦，谋杀案咧，就有一个疑点都甩噶嘛，你告唔到系谋杀，第一误杀，你又点？你又冇人证， 冇 又冇物证， 其实系啦，先人觉得冇错啦，系冇人证物证， 咪咯， 人证即系乜嘢咧？就冇人见到佢喺当日做一啲行为啊，成，因为嗰度僻静少少啦个位置，同埋当日冇咁多 cam。第二样嘢就系咧，佢冇一个空气有指模。或者有啲 DNA 抹得乾乾淨淨啦， 乜都冇，系啦， 系啦。佢就话咧，咁裁嗰个陪审团都话咧，就唔能够只系根据咧被告欠债啦、凶案环境啦、 即系得佢哋三丁友啦 吓。同埋佢系啦， 被告案发之后，同妻子招认咧，即系前妻招认啦，同埋立即离开香港嘅举动咧，嚟推断咧。被告咧涉及呢件案件嘅， 嗯，系啊，你啲真系唔得嘅，最惨嗰个老婆系同佢离咗婚噶嘛，我点知你系咪因为 做佢 咧？即系你唔可以咁样，即系所以有时冇得拗嘅，法庭系讲证据噶嘛， 系啊， 你冇证据， 即系睇到呢一度咧，荣少系好 up 嘅， 嗯， 仲唔系你阿制造，所以头先咧，荣少喺呢两字入边咧，不停咁重复阿制造呢单嘢，即系我要俾大家知道。你法庭系判你无罪，实际上一定系你怼冧噶啦，一定系你做噶啦，即系变咗咧，杀咗人之后咧，又唔能够即系申冤咯。我觉得呢件事系即系好郁结啊！ 即系唔可以沉冤得雪。 系啦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去埋0208啦，系啦。咁其实咧，本身因为佢哋两公婆啦，阿吴氏夫妇咧，佢哋两个咧就好多桃李满门，好多学生嘅。 嗯， 而佢哋亦系好爱戴啲学生，同即系好受爱戴啦。 工人都咁好。 系啊，都话啦，佢判决嘅时候2011年，佢呢单案一话佢无罪释放，咁当然阿济哥又满泪流满面，好激动啦，又合十又成啦，又多谢陪审团啦，办晒。但系当情最喊得最犀利嗰啲咧。就系吴氏夫妇嘅学生同埋佢嘅朋友， 嗯， 系啦，就当然啦，当日去拜祭佢哋啦，拜祭啊吴氏夫妇啦，佢嗰个位置，其实而家啲村屋都喺度嘅，丢空咗嘅，系啦， 因为佢应该系买一笪地起嘅，但系佢又唔系村屋嚟嘅， 咁就唔知啦呢一样，因为佢哋唔系原居民，原居民姓蓝嘅， 系啊， 去埋0209啊， 嗱，讲真， 佢啲学生啦，嚟呢度凭吊啦。 你如果佢系男飞鸿咧，嗱，如果系女飞鸿咧，佢有杀机咧就唔出奇嘅。但系讲真，嗰啲逢系啲村咧，即系我系个别例子啦，可能系通常啲村系咪个个都识噶？ 系啊。 咁有一家请飞鸿， 嗯， 咁佢哋通常啲家爷仔乸都喺度住噶嘛， 系啊。 咁啊大镬啦， 嗯， 你可能会去阿二哥啊三哥屋企帮手做嘢，即系做到契弟咁嘅话。 嗯， 但佢唔系啊，佢只系照顾一间屋啫， 系啊， 唔存在 好疏忽， 唔存在呢个工作量过重啦， 冇问题。 同埋最惨咧，佢系男人， 嗯， 佢只系得4000多元一个月， 系 嘛， 出到嚟同啲其他人咧又请饮请食噶嘛， 系啦。但系你要你嗱，佢4000多元咧，我哋话佢人工高，相对佢系将佢变咗做 pay 索，翻去菲律宾生活就高咗。 如果喺香港嘅话咧， 香港嘅话咧就真系杯水车薪， 一个宅字， 捉襟见肘都唔知系杯水车薪。 系啊， 佢又试好多，系咪先？又 中意呢句说话， 系咪又咁多嗜好？死啦！人穷嗜好多系最大镬嘅，系嘛？又中意喂，有时佢以佢个雇主已经好好噶啦， 系买 condom 都卖唔少钱 咯。系啦， 喂，搞出事咯。 唔系买，可能嗰晚冇钱买咁啊， 出咗事啊， 就出咗事啦。 系啊，打真军啊嘛， 冇办法噶，你真系其实有时咧啲， 我中意你嗰啲词语咁近似好多。我细个都听过呢啲咁嘅 terms 好。 喂，你又你去到身处外地啊，一年至多咪俾你翻去一次。有啲雇主直情要，有啲雇主直情咧惊你出去学坏。 嗯， 我俾钱你，你唔好放假。 系， 但系其实咧，即系我同嗰啲雇主讲咧，你其实好错呢样嘢。你试下你自己一年到晚冇息休啊，屈住喺间屋度啊。系咪先？ 两单案，一单就屈住又斩人，一单咧放头又斩人。哎，我都系知啊，呢啲 好难平衡， 好难平衡嘅。好啦，嗱，最尾咧睇埋呢幅相啦，0210啊。当日咧就阿济病到死啊咧，嗰2002年10月7号咧，你见到左边嗰个咧就系男户主咧，都直情都帮佢叫救护车啦，送去医院啦。当日嗰个屋嘅状况啦，去埋0211啦。咁啊，跟住就话女户主咧就同咧 Madam 啦讲解下咧阿济呢单嘢真系大济，跟住就入咗医院又病到死啊咁，唉，真系养狼狗， 只咬袋袋，因为冇办法恩将仇报呢个世界好多嘅， 翻翻嚟啊， 系咪先？即系人咧系记仇唔记恩嘅， 嗯， 系嘛？你对佢唔住咧，佢好记得嘅，哇！你对佢好，佢都唔记得噶啦。 好多人都系咁噶， 系啊， 嗰本叫做《人生嘅账簿》，永远都系倾斜于自己嘅。好，临尾咧再去多次0206个相， 大家记住呢个阿济啊， 嗯， 系啊，佢虽然咧，佢判佢无罪之后咧，佢翻咗去菲律宾噶啦，但系大家记住呢个样， 嗯， 我深信、相信、肯定唔是夫妇系佢杀嘅，好翻翻嚟， 走唔甩嘅， 系啊，大家记住啊，我哋身为香港人啦，我哋同菲律宾人嘅关系、 嗯、 千丝万缕，嗱、嗯，唔好讲啲咩。巴士人质事件唔讲呢啲啦，但系咧我哋同佢哋嘅关系咧千丝万缕，大家记住呢个阿济呢个人。好啦，你做乜咁？ 其实请佣工咧都系互相尊重啦，一即系你当佢系你屋企帮你手啦，冇、嗯、即系你当佢帮你手，啲小臭小朋友咧，真系要当佢一个家中一份子咯，即系唔好当佢系下人咯。 系啊，有啲人就对佢哋呼呼喝就唔系咁好嘅。 系啊，即系你斩搞噶咋，大佬佢煮饭俾你食嘅。 喂，我想讲啲 case 咧，话啲菲律宾人咧，佢哋喺南方嗰啲咩棉兰老岛嗰啲识啲巫术咧，话落嘢入边嘅。 棉兰老岛嗰啲又唔系，嗰啲系伊斯兰 嘅。系唔知啊，总之我就记得咧，佢哋识啲巫术嘅，就系问咩卫生巾乜嘢嗰啲虫蚁，我唔知啊。总之早二十年前听好多呢啲嘢啦。 印佣多啲，印佣喺爪哇嗰啲。 爪哇系啊，可能印佣嚟 嘅。印佣菲律宾啊少啲嘅。 好，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下集同一时间再同大家分析其他案件。好，下集见。 拜拜。